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预计大风在傍晚前后逐渐减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0.1摄氏度，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西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0.4到0.1摄氏度，相对湿度2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1: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跟幸福有关系的。说到幸福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幸福的事情。那其实著名的作家龙应台就说过啊，他说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幸福也是虽然我们正在城市当中生活着，但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幸福。那其实说到幸福，今天要聊的这个幸福是关于女性的幸福，而这个女性是什么群体呢？就是妈妈群体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叫做《妈妈的小确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同时也是这本小小的书的两位作者，来做个自我介绍，来打个招呼吧。轩逸，来，橘子猫啊。 大家好。 打个招呼，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叫轩逸，非常开心能够做客 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对。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叫江纯青，昵称是叫青宁，来，请您打个招呼吧。这个话筒可以离我们的，对，话筒离我们近一些，来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青宁。是这本书的一个联合，和轩逸一起做的这本书。 其实说到了这本书叫做《妈妈的小确幸》，这是一本很小的书。当时出版社给我推荐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一本很厚很厚的，然后讲妈妈的这个成长历程啊，讲孩子的这个成长故事的一本书。但是当时我拿到手里的时候，这是一本跟手杖差不多大小啊，而且呢非常好拿，非常好携带的一本小书。而打开这本书里边的内容也让我特别觉得很有趣，因为这里边的主人公其实是一只小花猫啊。这只小花猫呢，365天啊，它的生活展现给了大家，用漫画的形式。我们先问问两位创始人啊，这个写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首先怎么想到写这样的一本叫《妈妈的小确幸》这样一本小书的？这跟市面上很多讲述亲子关系的或讲述教育的书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这个初衷还是就由我来做一下介绍吧。首先呢，我自己的身份呢就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我自己的孩子呢也只有2岁4个月。 那么在这两年四个月里边，我体会到了各种的喜怒哀乐。 嗯， 那么作为一个妈妈而言，我觉得我在所有的这个年轻的妈妈还有这个白领的妈妈里面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嗯 嗯，以前呢我跟所有的妈妈一样，我会对有这样的一个宝宝会有憧憬，包括对有宝宝之后的这种生活也会是有自己的自信，还有做了各种各样的非常充分的，当然这个充分是我自己认为的一种充分的准备。 嗯， 那么此前呢我对自己的生活其实都是很有节制还有很有控制的，我对自己的学历呀，还有对自己的事业呀，包括对自己的体重啊等等，我觉得都是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 对， 那么 其实说到了轩逸，他外号叫橘子猫哈，但是我们这儿就叫他轩逸，就是真正的名字叫轩逸。其实他简单介绍一下，先是在西安美术学院读的油画系，后来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的动画学院哈，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是当过四年大学老师，而且还做过 CNTV， 就是央视的那个央视网的部门经理，后来就自己辞职出来，因为孩子哈改变了自己，然后做了一个联合创始人啊，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其实轩逸应该说也是80后新一代妈妈，他们的这种觉醒也好，他们的这个有了孩子之后的人生道路的一个典范哈。啊，聊一聊这本书啊，刚刚接着聊来。 好的好的。刚才说到有孩子之前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规划的，那么所有的这规划呢也都是一步一步在现实中去这样完成的。有孩子之后，我认为所有的这个事情也应该是在自己的规划里，包括在怀孕期间对自己的体重的控制啊等等，都是可以说是丝毫不差，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嗯， 可是呢等到孩子真正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发现此前的这个生活就此和我说再见了，所有的事情都处于失控的状态，就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中。孩子出来以后怎么说呢，我希望他睡觉的时候他在哭，我希望他吃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吃。 就是他不是那种能够按照你的意志去改变或者去做事儿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那个意识要听话啊，这个时候就你就没有办法了，控制了。 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失控。 嗯， 那么所有的这个我的这个意愿都变成了我希望，但是他就是他，他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他就是他，我们两个始终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他丝毫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意愿去做任何的这种转变或者是改变。 嗯， 那么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啊，这种就是这种焦虑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这种焦虑，我们叫它妈妈的焦虑，就是这种焦虑是妈妈特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读过很多书，我们都知道孩子会有分离焦虑期。 嗯， 我也知道分离焦虑期会来临，但是我不知道那种分离焦虑期是我自己的。 嗯， 就是说我会舍不得他，而不是他舍不得我，就是很多都是反过来的。 嗯， 就包括说叛逆期，他的叛逆期他很自我的在过他自己的叛逆期，但是受罪的是我，因为我想控制他，我控制不了，就是这种控制就变成了很无力，无力之后就是一种焦虑。 所以就会有一种落差，会觉得比如说我的事业呀，我的生活呀，我的工作呀，包括我之前的学业啊，都是在我控制之下，就是我至少能够努力就能达到啊。 对对对。 但是孩子让你重新认识了自己另外一面，就是最无力的一面，竟然什么都控制不住。那这种情况下，轩逸你是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决定放手。我觉得最好的妈妈就是还是做回你自己，做一个开心的幸福的自己。因为在这期间呢，我跟我的搭档青宁，我们也做过很多场这样的妈妈的活动。 嗯， 刚开始在活动里面，我们会以绘画的形式让妈妈去讲，去尝试画自己的生活还有自己的这个故事。都最后都是以全场一片哭声为主，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各种委屈，各种不被理解，各种难过。但而且我们的每场活动都是严重超时，大家都会去不停的在倾诉啊，去希望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或者是去获取这样的一个支持。 嗯， 但是可能 支持只是这一瞬间的，在这个活动里面的，但是活动结束以后，大家都是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面对那些非常繁琐的关系，还有非常繁琐的家务事以及孩子的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们做妈妈这样的活动，做妈妈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包括我们一直是希望以这种心理学为切入点，最后我转变还是以积极心理学为主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去做哭哭啼啼的和解决问题的妈妈，我们要做一个有自我获取幸福能力的这样的妈妈，然后他们应该是一个展现出来是一个积极的和开心的自我的快乐的一个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是对子女最好的一个影响和最好的一个关系吧。 虽然轩逸说到了哈，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人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或转折吧，然后自己也觉得有很多心理落差和不适应的地方，但是会发现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出现也让你重新找回了自己，或者重新找到了更好的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是的， 就让你变得更加的勇敢的去知道或者是觉醒我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我要去追求什么啊，我要去反思什么。这说到的是轩逸的经历，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昵称是青宁啊，叫纯青哈、啊、纯青说说你的经历吧，因为其实相比较轩逸来说，你是一位有拥有一个18岁儿子的妈妈哈、70后是吧，是70后， 对，70后，对， 说到这个两代人啊，这个确实是70后80后的妈妈，其实她对于孩子的这个应该说的感觉不大一样，我觉得是吧，嗯， 是的， 你当时怎么想到跟轩逸来合作啊、嗯， 对，这个故事太多了，就是我跟轩逸重新相遇，就是10年前我们是有做过3个月的同事， 哦、 10年之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3月份，38节那天，我们俩又坐在了一起，那是轩逸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妈妈给孩子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一直在做心理咨询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遇到很多焦虑有各种心理困扰的妈妈走进咨询室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次从咨询室里走出来，其实都会有一些反思，这个反思是说其实选择做妈妈，选择当初恋爱结婚生子，难道是选择的困扰吗？难道不是当时心里感觉也许这是一条走向幸福的路吗？为什么在这个寻找幸福的路上遇到这么多问题呢？好像很多妈妈都会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结婚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生孩子了，对，所以幸福就成了我跟轩逸其实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你刚才也有说，就是市面上很多书可能很大部头，然后很多专家讲很多理论哈， 而且特别厚哈，尤其是写教育类的书，你就会觉得文字特别多，看起来很头疼。 是的，好像我去轩逸家里，轩逸家里的书柜里也是大面积的都是关于孩子的书，对，我会觉得好像这些也许是从初心上是想去帮助妈妈的，但是好像同时也增加了妈妈的焦虑，就是我能做个好妈妈吗？我这么多都不知道。我每天照顾孩子都1万件事了，我12点把孩子的衣服都洗完了，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床头柜上还落了10几本书关于育儿的，他明天我要怎么办，后天怎么办，他发生了这样我怎么办，发生了那样怎么办，这样做我不对，那样做我就是对的吗？哎，我从这本书上读的老师这样说的，但是我听其他的妈妈是那样说的，说那样有效，我完全处在一个 很懵的状态了， 非常懵的状态， 就直接被 被这些市面上的书给说懵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刚才会说，哎呀，这本书好小呀， 嗯， 好像里面也没有什么， 全是漫画 知识， 对， 这个是书嘛， 嗯， 对，包括当初我们跟出版社我们的责编如月啊一起沟通的时候，嗯，其实我们有几点这样的初心， 嗯， 第一呢，我觉得不叫可怜，就是我会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的孩子大了， 嗯， 我是在孩子二年级的时候开始遇到强烈的焦虑的问题，来自各方面的。 轩逸是在刚开始出生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你是在孩子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七八岁，八九岁了。 七八岁就是07年08年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进入心理行，进入心理学，让心理学来帮助我。我觉得我从中间获得了非常多的力量，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亲子关系，重新面对夫妻关系， 嗯， 自己的事业，如何看待自己人生。我觉得这个是帮到我了，所以我也希望看看能用什么方式再帮助到更多的妈妈。 嗯， 我好像有点是走过来了，轩逸是刚刚进入到这条路上， 嗯， 所以我觉得陪伴很重要，他在我最重要的我的孩子的成长阶段陪伴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这个东西能用更好的方式陪伴到现在的妈妈， 嗯， 而且现在的妈妈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 嗯， 所以可能他们更需要陪伴。 嗯 嗯， 没错， 他们， 嗯，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它作为一本书，嗯，我们平时都说读书哈，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读书，所以好像这本书很难读， 对， 因为字太少了， 这只能看不能读， 对，所以甚至看可能也搜搜搜就 很快翻过 去了， 对， 它非线条，它的漫画也不绚烂， 嗯， 非常简单， 简单的小猫，一只小猫咪的生活，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想传递的是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其实幸福不是知识， 嗯， 它是一种感受，是你能不能真的感受到幸福的一种能力。 嗯， 所以这本书可能让很多人都很懵，它真的不像书。对，所以也许读的时候，也许你能慢慢静下来。 嗯， 因为它很细，它就是时光里面那个一秒一秒的那个感觉。 嗯， 那这些感觉其实让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幸福。 嗯。 嗯，所以也许这本书不是读书，不是看书，而是通过这些漫画，这些很平实的简单的语言去感受到一种幸福。 嗯， 妈妈们太忙了，妈妈每天都解决问题，已经忘了感受幸福了。 嗯 嗯，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极其碎片的东西，极其碎片的漫画，没有结构，没有目标。 嗯 嗯，所以希望用碎片的小确幸来让妈妈们恢复一天一天里面多一点点一点点的幸福感。 嗯 嗯，这是初衷吧。嗯， 说到了妈妈的小确幸，这个题目是谁起的？是两位一起想出来的吗？ 嗯 嗯，怎么想出的这个题目？妈妈的小确幸，嗯， 有那个如月的功劳哈， 就是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哈， 对， 他的功劳哈， 对 对，其实他就是这种小确幸，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说哈，哎，遇到了一种很小但是很美好的这种幸福哈， 嗯， 这种幸福它不见得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儿，但它是每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的事情， 嗯， 叫做小确幸， 嗯。 说到了这本书《妈妈的小确幸》，刚刚说到里边是个书很小，而且东西内容非常少，都是漫画。这个漫画的形式是谁的功劳呢？谁来做的选择？轩逸吗？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油画的，嗯，后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以后呢，是学的动画， 嗯 嗯，我跟心理学这块可以说大家都说距离相差的比较远，但是呢我其实是希望通 通过用漫画这种放松的形式，然后让妈妈去感觉到一种轻松感觉，而不是说用文字，一大堆的文字来教她怎么做。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就是当一大堆的文字和一张画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去看一这样的图片， 嗯， 因为这种图片它其实更多的是能够让你有一种自主的感觉，然后会有更多的自我的一些想法，还有放松的这种状态。那么用这种线条简单的这种漫画也是我改了很多版的，我还是不希望用太繁琐的这种图画来表现这样的故事。大家看到这本书都会觉得很轻松，就这种画风也会觉得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压力。这个是我调整了很多遍以后找到的一种感觉。 说到这本书的一开篇，我要为大家读两段这本书开篇的几句话哈。虽然这本书以图画为主，但是它这几句话我觉得会让很多的妈妈有共鸣。首先是写在前面的话，作为一位妈妈，除了先生和宝宝，其实拥有的比想象中多一件款式独特的衣衫，一束搭配美丽的鲜花，一场痛快淋漓的运动，一份全心投入的工作，都能让自己在日常的琐碎里感受到生活的充实、惬意、愉悦。生活从来不是苛求换一种目光审视身边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宝贝太闹，可拼图时全神贯注的眼神和神情也很可爱。先生太忙，难道当初爱的不就是他的责任心吗？朋友久不联系，没准儿对方也在犹豫要不要约你喝茶。从来没有完美的人，只有不同的角度和更舒服的相处方式。头发好像变少了一点，脸上也渐渐起了皱纹，想一想自己的年龄，越来越不愿意提起。可是岁月终究是每个人必经的旅程，可怕的不是衰老变化，可怕的反而是一成不变，反而是焦虑难安，不肯面对。放松一点吧，亲爱的妈妈们，更要深爱不同阶段点点滴滴的自己。在咖啡馆见了好朋友，对方没注意你的情绪，那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见面的时候都很快乐。参加了两场婚礼，真好，这么多年仍然没有失去联系。你眼里别人的样子，往往映出的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坦然面对不同的眼神，坦然面对心底的自己，无论怎样，去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人吧。这是开篇的一段话，这段话其实也反映了两位作者想要给妈妈们传达什么。这本书其实这个目录是分为六部分，六章，这六章其实都是这只小猫咪它在365天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个应该叫策划是怎么想到的哈？365天每一天不同的生活展现给大家。这个清明啊，清明说说。 就是因为幸福它不是一件事，它就是我们每天过的那个每分每秒，所以它就是平常日子里的发生的所有，所以我们会觉得也许让妈妈幸福也不能变成一个包袱，所以它就最好在每天，就像我们吃饭喝水起床刷牙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类似半日记半每天，就是看一眼瞥一眼，就是在那么一个缝隙里能我其实每天都有触摸到幸福的机会。关于那个六个部分呢，其实因为刚才轩逸也有说，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把积极心理学的一些主旨融化到漫画里的，所以它有一些关于比如说自我认知啊，积极的情绪，积极关注，积极的人际关系，一些幸运的事情，然后美好的感受，这样的一些大块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如果作为 理论来讲它就太虚了、 嗯、 所以我们会在每个里面都把它变成每一天其实你可以关注的东西、 嗯、 可以真真切切去做的东西，做了你就会有幸福的感受的东西。 嗯、 对，是这样的。 嗯，其实说到这六部分哈，第一部分讲的是与自己的和睦相处，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加班到很晚也不觉得累，然后呢，这章其实讲到的是和自己相处的一些方式，这里面涉及到哪些内容？咱们介绍一下，轩逸吗？来介绍一下，这里面讲到了什么？今天穿漂亮的裙子啊，明天化妆是吧？ 对对对，其实妈妈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尤其是初为人母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了，自己的外表变了。以前喜欢穿的裙子穿不上了，以前喜欢穿的高跟鞋很久都没有穿了。我们会在不同的小的这个漫画里面都会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对比型的漫画，妈妈前、当妈妈前和当妈妈后。当妈妈前会有各种各样的高跟鞋，有细跟的，有粗跟的等等。但是当妈妈以后就只有一双平底鞋，就是衣服也是，以前呢都会有这种鸡心领的，尖领的。都会有很性感的这样的裙子，但是当妈妈以后我们就只能穿很保守的这种衣服，因为我们要时时刻刻去带孩子，怎么方便怎么来，甚至能最好就是能套到头上就能出门的这样的衣服。可是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习惯自己这种状态，然后又很讨厌自己这种很邋遢的这种状态。可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还是去把以前的衣服穿回来，把我们以前爱穿的鞋子穿回来，去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出门。其实你以这样的状态去面对你自己的家人和你的孩子，他们一样都会觉得很赏心悦目，会很开心。就这种状态我觉得是其实很简单，但是确实又很难能可贵的。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美的那一面和自己积极的那一面。所以这些我说化一个妆或者是买一条裙子都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都是能够让妈妈重新拾得快乐，重新拾得自信的一些小事。 其实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 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您推荐这本书叫做《妈妈的小确幸》。今天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这本书，其中一位80后作者，同时她是一位80后的妈妈哈。逸轩，欢迎轩逸啊，老是读错你的名字，轩逸啊，轩逸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青宁，欢迎青宁。 嗯，大家好，青宁。 嗯，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这本书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也背后有哪些故事哈，两位妈妈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经历。那其实说到这本书，刚刚也说到了，它其实一本漫画形式的一本小书，有很多特别有趣的章节。那其实如果让两位来推荐哈，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把6个章节全部给大家介绍一遍。如果让两位推荐，你们会更喜欢推荐哪两个章节？青宁先说吧。把话筒离自己近一点啊。 其实我在做那个咨询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妈妈跟我来聊的都是亲子的故事。但是有时候我们最后聊一聊，就聊到夫妻关系。对，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在夫妻关系上如何让我们能够去更多的体会幸福的一个小漫画，有几帧哈。妈妈来找我的时候经常会说，我印象有一个妈妈特别清楚，她会说我们夫妻俩相处呢，就总是不知道怎么就吵起来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不管大事小事，好像还开始挺开心的，就最后总是不欢而散。有了孩子呢，这个沟通会越来越少了，少了以后呢，好像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说，别想什么理由啦。认认真真道个歉吧，和另外一帧漫画叫做冰释前嫌。这里的两个议题，一个是说道歉，一个是说原谅。那妈妈来找我的时候通常都会说我没错呀，我那么辛苦。偶尔有时候做夫妻咨询，先生也会说我容易吗？我一天到晚的在外面那么奔波，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像听起来真的谁都没错，但是好像他们好像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那我们这两个小漫画呢，虽然很小，只是一个手拉手，一个说sorry， 一个说it's okay， 就是这样很不经意的，就是当我跟妈妈说是否可以先对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发脾气了的地方先道个歉呢，妈妈都看起来很委屈。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忘了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幸福，我们更看重的是关系。其实在家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对错，我们都是想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这个可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差异。所以也许当我们争吵，当我们在关系上发生紧张的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试着去问问自己，我更想要什么。如果我更想要的是好的关系、和睦的家庭、温馨的画面，那也许我们都可以去先去道个歉。这个道歉并不代表我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错了或者谁对了，而是说我更在意你， 我更看重这个关系。 嗯 嗯。 其实大家听到青宁说了这段话之后会发现，虽然这本书很小，虽然这本书话比内容比字还要多哈，虽然这本书看上去很 Q 很萌，但是这本书其实它是有心理学背书的，或者说其实是青宁把它从长期这个从事心理学的这个职业当中遇到的一些个案，其实融入到了这些漫画当中。虽然它很小，它很 Q， 它很萌，但是它其实用一句话浓缩了很多的案例在里边啊。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看的，或者特别能够让我们信服的一件事情。它不是简简单单随便拿两笔就画出一个漫画来，写两段文字啊，这些所有的大家看到的最后呈现出的版本，全部都是青宁最想表达的。这说到了青宁，咱们再来说说轩逸吧。这个说说你这个印象最深的，然后这个章节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些。 我做这本书的初衷呢，也是跟小时候会有一款泡泡糖，这个泡泡糖里面每一个泡泡糖里面都会放一张漫画，这个漫画是告诉你爱是什么。我特别喜欢那个泡泡糖，对我印象很深。我觉得我每次要的不是泡泡糖，我要的是那个漫画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小时候的那个影子始终在我的身体里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去陪伴妈妈，让妈妈们去获得一种这种很温暖的力量，还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但这种幸福其实是很容易的，就不是很困难。那我在这个章节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可能很瞬间的就发生过去的这种小事儿。比如说像227页的有人听到脚步声就按住暂停键，让我赶上了这班电梯。也许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能赶上一班电梯就能节省5-6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总会在心底去感激那一个最后帮你摁住电梯的人。但当我们上了电梯以后，这一瞬间发生完以后，可能就会从我们的印象中就被抹去了。但是这些小的瞬间其实无时不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就像我们的我的一个同事，前同事，他刚生完孩子，坐公交车，他一上车就有人给他让座，他就很懊恼，那一天他都很懊恼，他觉得自己的身材还是会被误认为成孕妇。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其实很多人是以一种关爱的态度在对待我们。那么从这些小事里面，我们其实都能够感受到一种从别人传递过来的一种幸福的力量。那么我希望妈妈们能够去收集，去记住这些看似不起眼和转瞬即逝的这种小的幸福。第二个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很喜欢的就是在美的世界遇见新的自己。那在这里面173页呢，是有徒步旅行去感受不一样的世界。不管是不是徒步了，也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春节假期就快到了。我希望妈妈们能够抛开之前所有的这种繁琐的劳累还有不开心的事情，给自己一次放松，给自己和家人一次放松，安排一场旅行吧。也许在这个旅行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更亲密的关系，还有更快乐的和新的感受。那么在2018年里面，我们去用这种积极的力量，让自己重拾自己的幸福，遇见新的自己。 好，这是轩逸说到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两章。青宁呢，我看青宁今天为了来做节目，特别在自己的书上做了各种各样的标题和扉页哈。我相信你要跟大家说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其实刚才轩逸开篇的时候就有说关于自我的部分。其实很多妈妈真的是 当做了妈妈那一刻，到我在遇到他，让他们让我遇到他，好像真的像一个丢掉了自我的过程。每当这时候，我总觉得一个心理咨询师，是一个怎样的里程碑啊？就是在遇到一个这样来求助的妈妈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我特别想强调那个自我的部分，就是，我特别想跟现在的年轻的妈妈说，当你选择了做妈妈，增加一个这样的身份，选择了做妻子，增加了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你也永远都不要忘了要给自己留下一个时间空间，这是专门属于自己的。 其实我听两位说完之后有个感受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妈妈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你像我也是80后，我就感觉到哈，就是我们的上一代，比如说我妈妈是50后，我觉得他们这一代是最不容易的一代，因为他们其实在那个年代知识匮乏，然后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他没有那样的条件能够获得就是养育的智慧或者养育的知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所以他们都是这样靠自己的这种怎么说自己的努力吧，一点点走过来。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的委屈，他没有心理咨询师那个时候哈，他也没有办法去找心理咨询师，所以很多妈妈其实她是内心很压抑的，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妈妈可能她快60了，她对我有点就是每天都有一点点像很唠叨的感觉。我现在就从心理学我就理解她了，其实因为她在刚出生的时候，她除了寄予希望和不断的付出，她真的很少要回报。他很少要回报的，回报越来越少，你就会觉得他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多的去跟你说很多很多很多，那是因为他特别希望你能够给他一点回报和认可啊，这个是让我觉得就是最感触的一点啊。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我也祝她生日快乐啊。 祝你家妈妈生日快乐。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今天这个日子要讲到妈妈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本小书虽然是一本漫画书哈，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妈妈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她除了欣喜，除了这种快乐之外，她其实多了一份内心的焦虑和彷徨。她其实特别希望孩子茁壮健康成长，但是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她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给孩子，但是她会觉得好像我很无力，我给不了孩子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现状啊，为什么会有产后抑郁这样的事情发生哈？为什么市面上会有那么多亲子教育的书出现？就是其实他为了缓解妈妈的焦虑，这本小书虽然只是一本漫画，但是他却真正的关注到了妈妈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去帮助妈妈，就是真正的能够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漫画很轻松的方式让自己得到一个解压啊，好像找到了另外的一种知己的感觉哈，就原来我在这本书的小漫画里找到了共鸣，我也可以这样去生活，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跟我一样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想着怎么去处理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本小书哈，让我的最大的直观的感受。所以其实刚刚我看到青宁准备了那么多，然后呢其实自己的孩子已经18岁了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18年其实是很不平凡的18年，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一个妈妈走过来。虽然我没有孩子哈，但是我特别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所以最后咱们还剩下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哈，青宁再分享两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想要给妈妈们给这些就是新妈妈们这个准备的一些章节。 首先新妈妈其实我知道满脑子里可能都是孩子，对，所以最后的时间跟新妈妈们分享一点关于孩子，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妈妈选择了在3岁之前，放弃事业，然后回归家庭，就是说我要3岁前陪伴孩子，陪伴是妈妈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选择，所以很想说说陪伴，这里面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两个小漫画，一个漫画呢叫陪宝贝观察了一下午的小蚂蚁， 可能很多妈妈就是看到孩子趴在草地上或者手里有泥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感受就是 好脏啊， 好脏啊，哎呀你赶快起来，我这衣服刚给你换的、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对， 可能那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正沉浸在蚂蚁王国里， 嗯， 他进去了，他追随着小蚂蚁的尾巴在走。所以也许当我们已经做了那个决定去陪伴孩子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要尝试着用好奇的视角去进入孩子的世界、 嗯、 也许你就也不怕脏一下，趴在他边上问问他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小蚂蚁爬到哪里去了他们在说什么吗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你盯着哪只蚂蚁呢？可能当我们能够跟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沟通的时候、 嗯、 我们才真的做到了我们想给孩子的陪伴、 嗯、 是孩子需要的陪伴。 没错，一定是我们想给孩子的是孩子需要的、嗯、而不是我强加给你，我觉得我就是爱你的，但是我不需要。这存在一个问题，就这个尤其是妈妈们就会很焦虑，为什么我给他的他不要，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我很委屈，然后就开始嗷啕大哭哈，这是很多新妈妈会遇到的问题哈。 所以也许孩子对于小蚂蚁的观察就是他对外界世界的探索、 嗯、 这个探索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而不是衣服上的脏泥巴、 嗯、 干净这是更为重要的。 嗯，这是陪孩子看了一天蚂蚁。你看这一个小漫画就能展现出那么多的亲子观念哈，包括很多知识。还有呢， 另外一个呢、 嗯、 就叫宝贝带着自己过马路。我经常要通常现在这个车流如织的这个、 嗯、 这个大马路，我们都天天想的是危险。但是实际上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渐行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能够更信任我们的孩子，他在每天都在成长的时候、 嗯、 也许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叫放手。 嗯、 刚才轩逸也提到这个，应该是让他很有感触的一帧漫画。对，也许我们会说，宝贝，今天你领着妈妈过马路好吗？也许其实他还没有能力，你还是处在保护他的状态，但是也许这个信任对于他来说、 嗯、 就是一个成长的必需品。 嗯，没错。 而不是说你别乱跑，撞着车怎么办、 嗯、 来我把你抱起来。我们经常是出于好心，但是也许做了推迟孩子成长的脚步，阻碍了他成长的脚步、 嗯、 所以也许对于新妈妈来说，如果你可以更信任你的孩子，更知道陪孩子最重要的是让他成长，那也许我们可以不那么累。 嗯， 收到更好的效果。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一点，去体会各种各样的真正的幸福。 其实我还要再简单介绍一下青宁哈。青宁是入选国家首批私人心理顾问精英100计划其中的一位合伙人创始人，而且他是专注亲子教育和夫妻关系以及自我成长的。这本书当中其实我感受最深的还有就是关于夫妻关系。我发现写的还是蛮多的哈，看上去好像都是亲子关系，但是往后翻你会发现有很多关于跟先生如何相处，什么样的先生就是是这个你可以调教出来的这种先生啊，特别有意思。 这个话题好大的。就是我们的责编如月，他看这个书的时候他就说，哇，今天晚上就跟我先生一起看看个电影吧，好像好久没一起看了。就是也许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但是好像离得很远了。所以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醒你再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因为你缺乏知识不会做，而是说我们忘了，我们遗失在过去的美好岁月里了，那我们再把它捡回来，我们就会重新拾起这些幸福来。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夫妻中间是有很多沟通的 话题的， 没错，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尤其在产后。 对， 那怎么做呢？ 所以呢，也许《妈妈小确幸》这本书可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跟轩逸也有计划，之后再出，就是话要这样说 哦， 这样的。我们叫 AB 剧，就是日常生活里我们遇到的困扰的对话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对话的方式来对话，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我们再继续努力，在妈妈小确幸之后出另外一本看起来又简单又好用的陪妈妈的书。 没错，其实我突然觉得哈，就这个系列的书出来之后，可能会成为人手一本放到包里啊。无论你坐地铁还是坐飞机啊，无论你上下班的路上，还是你在这个下午茶的空隙当中，都可以看的一本小书。其实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些关于夫妻相处之道哈，比如说给先生准备好早餐，然后什么彬彬有礼的先生最迷人啊，然后类似于哈，包括就是还有很多是彼此欣赏，志趣相投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啊，还有一起哭一起笑啊，很多很多特别有趣的哈，包括还有闺蜜的相处，都在这本记录着365天的这本小书当中展现了出来。那其实最后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吧。两位在2018年，应该今天是2月2号哈，马上就要过年了啊，在过年之前这一周要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尤其是妈妈的听众们说点什么来。轩逸先说。 马上就要过年了，妈妈们估计又从不管是在职的还是全职妈妈，可能都会又要投入到另外一种忙碌中去了。 没错， 要为家人准备年货呀，准开始打扫卫生啊等等。但是我希望的，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忙碌中，都希望妈妈能够在这个期间是一种快乐的状态。那么如果累了，就用一句歌词送给妈妈，就是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去喝杯下午茶，去哪怕看场电影，不管什么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好，清宁。 新年，这个新的一年是狗年哈，希望妈妈们都能够更轻松，少一点焦虑，然后狗年可以看起来更幸福吧。 好，那最后呢，我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妈妈们哈，能够遇见小确幸，找到自己的小确幸。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